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偏南风2-3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别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我们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是一个广播节目，和大家探讨情感问题。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夜思雨时呢，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的这些情感问题，都是我们的听友网友发送来的，向节目来咨询和节目来探讨的。您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如果您的情感问题也想在广播节目中我们来讨论，您就告诉我们，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我的微博也可以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作家，也是一位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老师。肖老师好。 孙岩你好。 肖老师，一开始就是一个挺长的故事哈，是一位女士发来的哈，她讲述了她的这个情感的一些状态。她说呢，她说我和我的先生呢，是因为当时赌气跟他闪婚的。当时想情感是可以培养的，但是呢，在我意料之外的事情，三观不合的人不在一个频道上。那么现在我得出的结论是，情感是培养不出来的。我们在一起生活了8年，我过得特别的辛苦。我的性格属于阳光开朗，在朋友圈里就是典型的开心果。而我的先生呢，属于那种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任何朋友，什么都不懂的那种，就去问个路他都不去，他让我去的那种。但是他不是个坏人啊。结婚以后呢，他整天围着我转，可是我们沟通起来真的是特别辛苦，日子也过得非常苦闷。我们平时在一起啊，他就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做，他非常的小心眼儿，走到大街上，别的男人如果看我一眼，他就会骂人家不要脸。我和男的说两句话，就是那种男性朋友哈，他就说我不要脸，还是这三个字哈，这三个字我就是按他这个原样读出来的啊，尽管挺不愿意在节目里读出这三个字的啊。他说，这个我的先生呢，就说那个男人啊，对我不怀好意，我手机放哪儿他要查 ，QQ、手机短信、通话记录、电话簿，看完觉得不顺眼的就帮我都删了，删了后他还这个跑去呢跟我说那个男人的。跟我的聊天记录他听了没有什么，但是他看着不顺眼他就删了。他整天都跟我说，那么他说我不跟他沟通，可是我跟他说，我说我和你说了半天的话，你懂我说的什么意思吗？他说我不懂。那么我慢慢的当然就不想和他沟通了。他每天都跟我讲，你的嫂子怎么怎么样，你姐如何如何，那个谁家的媳妇儿怎么怎么样。说实话，我真的不想听他说。我想听的是孩子一天一天长大，父母一天一天老去，我们的明天该怎么继续？我希望他带着我往前走，给父母好一点的晚年，给孩子好一点的教育。但是这些他从来都没有关注过。这样就让原先阳光快乐的我慢慢的也沉默了。他从来都不相信我，不懂得尊重我，我很累了。但是我想到孩子呢，我就一再的坚持哈。他的工作性质我们聚少离多，反而让我很开心。我们只要一见面就吵，很烦 很累，他从来都不让我一句。我们吵架吵得都累了，我的喉咙都疼了，吵不动了，翻身不理他，他就更起劲儿。他问我，你为什么不说话啊？说实话，很多次我都想到是不是要拿刀捅了我自己啊，活着太痛苦了。我们有一次见面七天，那我们就会吵七个晚上。慢慢的我就躲着他，不想见他。我就想，慢慢的年龄大了会不会好一点啊？总会好的。去年啊，他和我姐姐吹牛，他说只要我一句话他就给我买房，二话没有，那我就当真了。刚好呢，我们这边啊有新的楼盘开盘，我就跟他商量买个小的三居吧。他爸爸身体不好，过两年可以把他父母接来，孩子呢也接过来上学，凑合着看着孩子就一起过吧。开始他不同意，后来我跟他说了几次他就同意了。他说那买就买吧，但是要买大的，我知道不听他的将来也是个事儿。我想，哎呦，这次他可难认了一次，那我们就张罗着买房。他内心呢是不愿意的，他没有告诉我。我让他给我凑交首付，他给了我15000。家里边他叔叔和他姐姐欠我们好几万，那我让他就问一下。他说他姐姐没钱，他叔叔也没有钱。当时呢我不知道，他们一家人根本就不愿意出钱帮忙给我们买房，钱都是我的娘家人自己凑的。后来我才明白他坑了我，但是房子呢是我想买的，我就认了，我忍着不吭声。后面他一看我交完首付还需要很多钱，他每天都跟我闹，他说如果想过日子的话必须把房子退了，回家必须给他生个二胎。那个时候我问过卖房可以退不，我问过卖房的销售可以退不，他们说合同已经签，证件不下来是退不了的。那我跟他商议没有用，他说我看不起他。这个接下来的故事还很长很长哈，这个女士写了特别多特别多的。那么到最后呢，我看到了，就是因为买了这个房子，整个婆家的一家人啊都和这位女士在吵架啊，都逼着他们俩去离婚。因为对方呢，这个最重要的是他这个丈夫啊不愿意再承担一点点买房子的后续的这个经济负担。也就是说他认为他不需要房子，他认为这个房子呢就是这个女士想买的。由此对方一家人都来和这个女士吵架，最后一直到逼到这个女士离婚。这个女士当然说了很多，在这个中间的过程中自己也争取过，也去想说理，而且想告诉她这是夫妻两个人的事情，都没有用。最后呢心也死了，那么就离婚了。离婚之后呢自己也觉得非常非常的痛苦哈，前面的这段婚姻。她说朋友们还都劝我是不是应该和她复合，她说但是我真的不想过那种日子，我想听听你们的见解，这是第一啊。第二呢，他问到一个问题，现在已经离婚了有那么一段时间了，几个月过去了哈。他说我的问题是，我经历了这么失败的感情，这么差劲的一个人，我还能不能相信爱情啊？其实现在我都遇到也有其他的男生对我特别的好，可是我不知道我怎么从那个失败的感情中走出来哈。因为我知道在过去的情感中我也有错，因为我自己对我自己的人生不负责任的态度，我让我自己也很受伤，当然我也伤害了别人，伤害了他，甚至孩子也不愉快，所以我不知道我再怎么面对以后的感情。 那我们就先说一说第一个问题哈，就是他的朋友建议他去复婚，但是呢他并不想复婚，可是又来问一问我们的看法，这个就让我觉得有一点好奇哈。既然你不想复婚，你已经心里面做出了选择了，为什么又想问问我们的看法，你要不要复婚呢？这会让我觉得好像在你的心里面隐隐的还在想要不要复婚这样的想法哈，其实你是不能拿定主意的。那我会想说，如果说你想要知道自己到底要不要复婚，也许你重要的并不是说去分析说啊你们那段感情如何如何，你要去问问你的内心呀，就是你唯一要问的问题就是你还爱不爱他啊，这个是能够让你去做决定的一个唯一的准则。 对。 因为很明显在过去你们的生活中两个人彼此的伤都挺重的。 对。 有一些伤是能够修复的，可是有一些伤却会很难很难。 哎，有很多女士好像都是这样哈，比如说在离婚之后，当时这个离婚也是确实是可能走到离婚那个地步了，就离婚了。有那么一些人离婚之后也许还是依然是一个人，也许那个那些创伤情绪过后自己回头想一想，哎呀，过去的家也曾窗明几净的哈，也有比较好的那个日子，有的时候心里也会想，我要找不着别人了，他也一个人我也一个人，是不是这个还有可能再去复婚呢？也有人会动这样的念头哈，这样念头也会在心里边闪现。 是，我会认为如果要复婚的话，你可能有三个前提。第一个前提的话呢，你们彼此还对对方有感情，这个是最重要的，这是基础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你们上一次在你们在离婚的时候没有闹到两个人的那个伤口太大，比如说做了一些简直是超出底线的伤害对方的事情，其实有一些伤是很难弥补的，就是你们没有这个东西哈，哎，这也是一个考虑。那么第三点，你们可以考虑复婚的一个方面，就是你们两个人都愿意坐下来平心静气的来谈一谈你们之间存在哪些问题，然后两个人都能够检讨与自我检讨，然后呢一起来去修复过去关系当中存在的问题，然后重建你们的爱情。如果你们没有具备这三个条件，其实复婚的危险还是很大的。 对，这是关于复婚。那么他会认为经历了一段失败的感情，尤其是过去自己是因为比如说很任性的赌气然后就闪婚了。那么闪婚之后两个人又有那么多的不和，他也得了一个结论，他说过去以为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后来才发现诶，感情是不能培养的，而且在这段感情婚姻关系当中自己过得也很糟糕，所以他也会认为也有自己的错，自己的这个任性和不负责导致了自己过去生活当中伤害了自己伤害了其他人哈，他对自己可能就没自信了。是吧，他会觉得那我以后我在看人，我能看准吗？我是个能把握爱情的人吗？ 可以理解哈，很明显这是一个伤心人所做出的伤心的结论。那其实呢，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专门研究婚姻和爱情的哈，我要推翻一下你的这个观点，其实爱情是可以培养的，但是前提是呢，你要能够用正确的方式来培养，还有就两个人都愿意培养，这才能行哈。然后其实我听你讲你跟你前夫的这段的感情经历，好像在整个过程里面呢，你前夫在关系里面太过于强势，他完完全全的掌控了你们的关系的发展，好像他想怎样就得怎样，如果不那样那就得离婚。这样的话就使得你们的关系非常的不平衡，好像你在里面没有话语权，这也就是他为什么经常说你说你怎么不说话呀。然后听起来呢，在你之前的这段关系里面，你存在的一个需要提升的部分就是你经常都不说话。你没有发出你的声音，你没有去主张你的权利，你没有去捍卫你在这个关系里面的地位。那么如果说在这段关系现在结束以后，你能够认识到说，原来我在这个关系里面是这个地方可能有待提升，那个地方哎呀当初没有做好，其实如果你能够总结一下哈，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也不见得就会让你对爱情那么的失去信心，因为一段关系没有经营好那一定是有原因的啊，他的原因你的原因环境时机的原因，那不代表这段关系没有搞好你下一段关系还搞不好，那是肯定不一样的，因为你在这段关系有所学习呀，还有下一段关系的话你可能会选择一个个性上更加完善的更加自信的一个男人，那也许也会互动出一段不同的关系。 所以我们不能说这个上一段关系我们处理的比较糟糕，我们就会复制上一段关系在我们以后的情感当中哈。 是的。 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因为 因此会怀疑自己，是觉得哎呀，是不是我这个人总是看人不准呢？是不是我这个人有的时候太容易这个偏听偏信啊？其实像肖老师说的这样，我们都会在这个一段一段的情感经历当中，大多数人我们都会成长，我们都会有经验，我们都会越来越明白哦，我们的弱点在哪儿。我们过去在哪些方面做得不够周全，那这其实能帮助我们在以后的情感关系当中能够更完善。 是的，是的，就是你只要把前面学习到的经验用到你的下一段关系里面，是吧？好的继续保留，那之前做得不够好的呢，接下来你就去改善，那你下一段关系一定能够得到成功的呀。 嗯，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那下一位问我们问题了呢，我想问一下，我和我的男朋友啊，我们两个人家庭在条件、环境、生活习惯、长辈认知等方面差异很大，就可能有点那种门不当户不对的感觉哈。而且还是男朋友的条件差，男朋友呢这边差异大，但是我男朋友个人还是不错的，努力上进，聊得来，在一起很开心，当然也会有一些家庭环境造就的缺点，但是男朋友愿意为我改，愿意和我在一起，舍不得我，说我让他看到了未来，而我呢确实也喜欢和他在一起，他也为我改变了不少，付出了不少。我和我们家没有图他条件不好，图他这个人，但是也确实每次去他们家吧，我就是去一次会失望一次。他说结婚就自己单过，家人都不牵扯，不会妨碍，会听我的。他说他想摆脱那个家，他也知道他的家拖累他不少，想和我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我呢犹豫了，我不敢答应，我不敢迈出结婚的这一步，还是因为家庭的差异。我担心以后啊，在这种家庭环境下成长这么多年，也不是说改就改的，对吧？毕竟都习惯了，说不牵扯家里，但以后的生活不可能家里人不说话不联系吧。可是我确实想和他说话，有点离不开，依赖他，因为他是我介绍认识的男朋友里边到目前为止最聊得来的，在一起最舒服的，其他人其实都聊不下去。我觉得遇到一个能聊得来的人挺不容易的哈。我也有弱点，我性格内向不善表达，但是他真的很理解我，这一点就让我舍不得。我担心以后遇不上这样在一起合拍的，可是结婚呢我又确实很犹豫，我就是纠结矛盾。所以我找你们今夜思雨时的老师，希望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家庭的差异对婚姻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可能确实是会有影响，但是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看待啊。 嗯 嗯，现在我倒觉得你应该要思考的问题不是说家庭的差异你到底影响有多大，而是说你要问问自己说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完美的爱人。比如说也许以前你会遇到过很多家庭条件特别好的，然后没有负担的，但是可能那个人你又觉得他性格的问题啊，他的外貌的问题啊等等哈。但是现在呢你遇到了一个爱你的，然后你也爱他，对你又好的，然后你又觉得他的家庭不够好。可能这个是在择偶的过程当中所有人都会面临的问题，就是好像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完美。 对， 然后我有时候就跟我的正处在择偶期的年轻的朋友说，我就会说，哎呀，如果说太完美的话，老天爷都会嫉妒你的。所以呢不妨就跟着你的内心的感觉走哈。如果你真的爱他，那你就选他就好了。至于说将来可能会遇到一些可能性的困难和挑战，可是你想一想哈，即便你找到了一个家境跟你相近的，然后呢条件很好的，你们未来也会遇到困难和挑战的，只不过呢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是 A 困难，你跟那个人在一起是 B 困难，终究都是有困难的。 对，嗯，所以。要和一个人走到一起，说100%的都顺利，没有任何可能出现的问题，这是不可能的。 对，是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难题接着一个难题哈。 嗯 嗯，但是呢，在面对这些难题的时候，你跟一个相爱的人一起去面对，跟和一个不疼不痒的人一起去面对，那感觉可就不一样了哈。嗯 所以是鼓励他更勇敢一点面对自己未来的生活，是吧？ 是的，比如说将来你跟男朋友结婚了，真的遇到了因为他的家庭而来的一些难题啊。 嗯， 其实在那样的情况下，你是不是需要说去提升一下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嗯 哈，提升一下自己去跟困难相处的能力，而不是避免难题出现，因为难题不会不出现的。 对对，所以呢我们其实每一个要走入婚姻的人，如果我们心里都有这种准备，我们知道我们找了一个相爱的人，即便是我们再相爱再合得来再谈得来，我们俩在一起再开心，那我们进入婚姻以后，我们也可能会面临很多我们想都想不到的问题，当然有一些问题也是我们早就想到的问题，那我们有信心去面对去解决，这就很好了。 是的， 只要有这个心态就很好了， 是 吧？是 的， 谢谢肖老师。再来看下面是一位男士的问题，这位男士呢是这样说哈，他说我和我女朋友呢，我们俩都是离异，没有在婚嫁，是因为我们彼此呢都有孩子，孩子呢现在也都在上学，是比较敏感的时期，都差不多在青春期，所以呢我们暂时也不想考虑婚姻了，但是我们的关系一直还都挺好的，我经常到他那儿去住一住，因为他的孩子呢在住宿，所以呢多半是我去他那边住，我的孩子呢是由我父母来看着的，但是我的孩子呢因为经常在家里边，所以他很少到我家去，到他那儿呢我觉得很自在，他总是一个把家打理得很好的人，他会做饭，然后对我也很好，很疼爱我，我的工作呢很忙，尤其是特别累的时候，往往想到他那儿去歇一歇，也不知道为什么前几周啊就因为一点小事情就吵起来了，可能是那天我太累了，没有专注他对我说话，他跟我说了一些话，我呢可能就敷衍他了，他问我一些建议的时候呢，我可能当时就批评了他几句，其实我平时也知道我惯用说话的态度不是特别的体贴人，他总是说这是我的毛病，可是我不是有心的，可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啊他突然就被激怒了，最后吵着吵着他居然对我说出了滚这样的话，我很伤心，从他那离开了，开始呢有点生气，想着第二天哄哄他就行了，但是过两天吧，我越想这个词儿，我心里越难受，过去去他那儿会觉得他那儿很舒服，把那儿几乎都当成了家，把他也觉得在自己心里边就是自己未来的妻子，可是听了那句话之后吧，我就觉得女人怎么可以这么绝情呢，一方面对我这么好，一方面又能说出这么冷冰冰的词来，反正这两天我都不太愿意去他那儿了，我心里边都在想我们还能不能好了。 嗯嗯，我首先会想到人们在吵架的时候，有时候呢我们说的一些话其实并不是在表达那个话本身的意思，其实是在表达情绪。嗯，比如说女朋友说的那个滚字哈，我们都能想象当时她有多愤怒，有多绝望啊，对你很不满，她也许在那个时刻，在那种情绪的推动之下，一时之间真的想不出来什么样的词语能够表达自己那个愤怒的心情，所以才把这个字脱口而出，但也许哈，她心里面根本就没有想让你滚。 嗯， 我在想如果当时你非但不滚呢，你还上去紧紧地拥抱他，然后跟他道歉，问问他为什么这么生气，也许对你们的感情会更有帮助一些哈。 嗯 嗯 那么现在这个男士心里边的这点小疙瘩呢， 嗯，你还是考虑去找你的女朋友单独聊一聊。 嗯 嗯，跟他说一说你那天听了他的这个字眼之后让你有多么的伤心啊，然后你会本来都 在心里面把她当成是妻子哈，但是呢她这个话会让你开始质疑你们的关系，让你觉得没有安全感。你是可以把你的这些感觉去跟她说一说的，那么同时呢你也要去关心一下她，说哎呀你那天怎么会那么生气啊，你都气到想让我滚了，你能不能也跟我说一说呀。 嗯， 那有可能你这样的一个找他聊，然后呢开启了你们那天的争吵的沟通，会对你们后面的关系发展更有帮助。 嗯， 其实说到这里呢，我也想建议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啊，其他的网友们，其实情侣之间、夫妻之间有争吵，以及在吵架的时候非常激烈，可能都想摔东西，或者说一些比滚更加刺激人的话哈，都是正常的。但是吵完架之后一定要回来重新来谈一谈，哎呀我们怎么吵成那样啊，你当时是怎么想的，你都说那么过分的话等等等等哈， 嗯， 要能够重新回来把那个吵架还原一下啊，当时你是怎么想的，你就那么说，你这么说了以后在我心里面引发的感觉是什么，我会怎么看你等等等等，这样一来二回这个吵架才变得有意义，对你们的关系有帮助。如果吵完了你就想不想再提了，或者说你就自己在心里面有一个疙瘩，然后难受，其实对关系是很不利的。 嗯 嗯， 所以找机会再去沟通， 对， 你会发现沟通完了以后，你心里那点小疙瘩可能就不存在了。 是的，是的，一定要能说出来。 哎，过去我总是觉得女人都是玻璃心哈，你说男人要是说出一些重话来，那女人哭哭啼啼难受死了。看来男人也很在意哦， 在心理和情感的层面，其实是不分男女的，男人女人都是人嘛， 对， 很正常。 而且都是玻璃心，尤其是来自我们这个对方自己爱的那一方的一些言语，其实我们还是很介意的。 当然当然，其实那些有伤害性的话越是你看中的人说出来，其实对你的伤害就越大。 对， 你想想如果是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说叫你滚，你大不了生完气就算了。 嗯， 但是你心爱的人这么跟你说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像心碎一样的，很痛苦， 很难受的，嗯，所以很能理解啊。 是， 但是不要因为这个对方在盛怒之下的口不择言，就让你考虑到两个人的这个关系会动摇了，还是去交流一下，你就会发现，像肖老师说的那样，他可能说的并不是他字面的那个意思。 是的， 嗯，谢谢肖雪萍老师，今夜思雨时，稍后呢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大家如果有问题，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 相遇的城市，迷失之间，寻找一张似曾相识的脸。握在手中的风筝断了线，是因为我寂寞你才出现，还是你的存在让我自怜？缘分走过我身边，变成大陆极遥远的流言，甜蜜在梦幻的一瞬间，留下了真实的思念。一段情就能连接两个人的天，一条路就能让两个人刹那之间命运都改变，只要愿意相信就能相见，一滴泪就能挡住两个人的天，模糊我的视线，呼唤着你名字。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7月25日，第二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北京植物总医院， 为您家的植物免费义诊，并在专家的带领下培育出自己的绿色宝宝。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偏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森严陪你今天点时时。 梦想能去，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位心理作家肖雪萍老师。那我们正在播出的今夜思雨时，和大家每天探讨的都是情感问题。如果您有一些关于情感的困扰问题，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进来。您也可以下载一些能收听到广播节目的 APP， 比如说听听 FM 两个听字，听力的听字，找到今夜思雨时，那这样的话呢，就方便您可以在任何时间收听我们播出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地点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我们来看有一位女孩子问到一个问题哈，说我开始呢在深圳工作了好几年，那么现在呢我在北京工作，我的家是农村的，从农村看我的年龄已经大了，都26岁了还没有结婚，所以父母呢都非常非常的着急哈。我非常爱我的父母啊，很多时候呢我也是很听父母的话，尽管我在外工作了这么多年，但是家庭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父母的感受。那么在去年呢，父母就硬是托人给我介绍了一个男朋友，这个男朋友呢现在的情况就是我和他无话可说，介绍了他是家乡的，那么和他见了几面之后呢，我就又回到北京工作了，工作非常非常的忙，他呢在家乡，我们两个人平时啊在微信上就属于那种尬聊，他要跟我聊点什么我也不大能理解他的生活，我要跟他说说我的生活和工作，其实他也不明白，而我们也没有什么共同的爱好之类的，无论是音乐、电影、小说、足球，好像没有一处能聊得到一起，彼此也都觉得很尴尬，但是好像为了这份关系又支撑着不得不聊下去，有的时候就像完成任务一样，我往往是聊几句之后我就告诉他，哎呀不好意思我累了啊，或者我想去洗澡了，或者我要去睡觉了啊，他好像也松了一口气似的。我们现在的情况啊就是这样的，那么明年呢就要被定着去结婚了，可是我的内心对结婚没有丝毫的向往啊，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啊。 啊，我想到三个字，太可怕了。 怎么办呢？ 我想你可能首先需要看清一个残酷的事实，就是你和你的父母是不同世界的人。那你的这个男朋友呢就代表着你父母的那个世界，你代表着你的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啊，尤其是独生子女，就是他们在长很大了以后都不愿意承认其实自己和父母是完全不同世界的人啊，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如果你承认了你跟父母是完全不同的人，对生活有着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追求，这会对于有些人来说觉得很可怕，好像你失去了父母的保护似的，因为你会承认你比你的父母懂 的更多。 嗯 你比他们更强大，你比他们拥有更广阔的世界，你会很害怕的。有些年轻人会非常害怕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总是希望，哪怕我26岁了，最好我爸爸还是我的英雄，我妈妈还是我的女皇。这样的话，就总有两个很强大的人在背后支撑着我，让我感觉好受一点。那很明显呢，你就是给我们留言的这位朋友，你就是属于这种情况。你在害怕自己长大，害怕自己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任，所以呢，你才会想要为了你父母的感觉好受一点，去跟一个陌生人结婚，太可怕了。因为那根本就不是你这个世界的人应该过的生活。 所以这个女孩子其实他就这样，如果被动的一天一天一天就这样等下去，一直等到明年的婚期来临，那么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真的很可怕。我会建议你跟你的父母说清楚，就是你的世界他们是不懂的。所以呢，你要先把你的感受放在你的心里面，你的感受是第一位的，父母的感受是第二位的。你要先让自己过好了，其实你的父母才能过好。想象一下哈，如果你真的是为了父母的感受而和一个陌生人去结婚，不久你们离婚了，甚至离婚的时候还有一个孩子，到时候谁更痛苦？你的父母也不见得真的开心，真的希望你过那样的生活。 很多现实生活当中的人呢，好像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没有勇气去反对我的父母，因为我那么爱我的父母，那么我就让我自己伤心，让我自己难受好了。 他们之所以这样选择，是因为他害怕为自己负责。就是他害怕如果听自己的话，如果选错了怎么办呢？所以他害怕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任。还有一点就是害怕承受内疚感。我们中国的父母是很擅长用内疚去控制孩子的哈，我说这句话真的不好听，但是这是我在生活中蛮常见到的一个现象，就是父母会对孩子说，我辛辛苦苦养你这么大，你翅膀硬了就不听我的话了，你太不孝了，然后孩子就承受不了这种内疚的谴责。那我会想说，我们身为中国人，尤其是身为中国人生的孩子哈，我们一定要学会如何承受内疚。因为当你有能力去承受内疚感的时候，你就获得了自我的自由，你就可以为你自己的人生去做些什么了，你就不用再去活别人的期望了。 所以你要考虑到你的后半辈子真的是你自己的。 是的。 我真的也见过这样的女生来这个跟我交流，真的是稀里糊涂的就嫁了。比如说这个因为爸爸妈妈让自己嫁，也觉得自己在城里虽然工作了这么多年，好像环顾四周看看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那么爸爸妈妈说的那个人挺好的，那个人倒也挺老实的，虽然和自己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合不来，但是反正自己也该嫁人了，那就选择就嫁了。但是嫁了之后的那个日子啊，真的是变得很难熬。对方，我记得有一个女生就是这样，对方就不让她再到城里来工作了，你都嫁人了嘛， 对， 你就回来给我生孩子吧。 对， 然后回去以后，他的很多的这个生活，他本来就已经不习惯了，因为他从大概是20岁左右就已经离开家乡，就出来了，出来工作了。那么回去以后，他有各种各样的不习惯，回去找的这个工作他也并不是很喜欢，回去的生活他也不是很喜欢，然后他就变成了每天，他的这个丈夫和公公婆婆只有一件事情，就说怀上了吗？就变成这样了。后来她真的是很痛苦，真的是怀了孕，生了孩子，又得了很严重的抑郁症，那真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啊。 确实是，所以一定要慎重啊。 结婚可不是一件说为别人闭着眼就结了就结了，你不是到那儿就完了。 是的，因为结婚只不过是生活的一种开始，就是当然他听父母的话有一个好处，好处就是如果你将来过得不幸福，你就可以把责任推到父母身上，你就会可以去怪他们说，哎呀，都是你们呀，当初让我做了这个呀。但是那又如何，就算是你可以把责任推到父母身上，可以去怪他们，可是在承受着那个痛苦生活的人是你呀，不是你的父母亲。 对， 下一位呢也是一位丈夫哈，这位丈夫说我们两个人啊结婚五年的时间了，我妻子这个人呢，过去我一直都觉得她是属于那种老实内向型的，而且有什么话基本上憋在自己的心里。我呢不是特别特别细心的一个丈夫，但是对她应该还行。过去我们之间的关系也都挺好的，突然几个月前她开始不断的找茬，而且都不像她了。我后来才知道她就是想离婚，原因是她和他们单位的一个人搞在一起了。我们有孩子两岁多才，那为了孩子啊，我真是一忍再忍，一让再让，努力地劝说他，让他回归到家庭中，跟他说不要犯糊涂。而且呢，因为他想离婚并且出轨的事情我知道了之后，尽管我很痛苦，我没有跟双方任何家人提起这件事情，吵架也都是不当着孩子的面吵架，尽管我觉得孩子只有两岁多，我也怕孩子看到我们很丑陋的那个样子。我一直在劝他，可是他不同意。后来呢，我才明白他的想法，他觉得那个人比我强，他也想寄希望于离了婚之后那个人也能离婚，能够和他在一起过。总之我觉得前一段时间他基本上失心疯了，我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都没有办法挽回他，那我还是去和他办了离婚手续。可是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办了离婚手续，我既没有告诉他父母，也没有告诉我父母，我心里边还在想这不像是真的。果然在离婚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就又约我，他对我说他不想离婚了，他想复婚。我问他为什么，他说那个人不会娶他的，他试过了，他也问过了，他办完了离婚手续，那个人基本上和他的关系也就结束了。我想问问我还能要他吗？ 能。我想说就是我在听他的故事听了几句的时候，我就知道妻子可能是出轨了。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做得好的地方呢，是尽量的减少了知情人的范围，然后也保护了孩子的感觉。但是你处理得很不当的地方，就是你对于你的太太的做法一忍再忍，一退再退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你们后面的关系的修复是很不利的。因为你这种一忍再忍，一退再退，并且呢像是去求着他让他断掉外面的关系回来的做法，其实是会损伤你在他心里面的形象的，会影响他对你的尊重，那其实是很不利。但是现在呢好的是似乎你也能觉得你们俩并不会真正的离婚，那是你潜意识告诉你的一个真实的感觉。哎，确实你的这个感觉很准确哈，你的太太她还是回来了。那为什么我说你还是能重新接受她呢？那是因为一个出轨者选择回归家庭的时候，一定是因为他意识到了自己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并且他开始尝试面对这些问题。那么接下来你们就会得到了一个宝贵的机会，你们两个可以坐下来好好的来聊一聊当时你们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表面上看来你的太太是出轨了，好像做了一些在有些人看来不道德的事情，让你觉得伤害你的事情，但是其实一定是你们的关系里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他非常的失望，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那这个时候你们就可以来就这个部分深入的全面的一次又一次的来聊一聊。如果能够把这些问题拿出来聊并且解决掉的话，那当然你可以重新接纳他，这对你们将来的关系发展是一个开始，健康的开始。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把以前出现了啥问题得找出来。 对，他到底为什么会出轨？比如说他觉得那个他那个以前出轨的那个人很强大，可以给他好日子，那他是不是对你的能力方面啊各方面是有一些很高的期待呢？而他这个期待符合现实吗？等等哈，你们是需要耐心的平心静气的来谈一谈这些问题的。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 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 绽放。 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另外是一位男生问哈，他说相过好几次亲，想想大概有六次吧，前面的女生都不觉得合适，只有最后这一个女生相亲，当时呢自己也是抱着一个开放的态度去的，就是觉得多见个女孩子呗，也许是有希望的。去了之后啊，简直是惊艳，这个女孩长得漂亮，学识好，聊天呢也很会聊，总之高情商，身材也很漂亮，工作也很好，在我心里边简直就是完美的她。我一下子就看中她了，而且从那一天起我就觉得我应该找这样的人，但是非常无奈的是她好像并没有看中我，她可能期待的那个人形象或者其他方面应该都比我更好。我说说我自己吧，我其实呢吃亏在个子上，我只有1.75米，个头一般，长相还行，人稍稍的单薄一点，但是我自己也是名校毕业，工作很好，收入不错，家庭条件也是非常好的，父母都是医生。那么我是很喜欢他的，我并没有放手，我还是保留了联络方式，而且我坦然地告诉他，他就是我心中那个合适的人。他呢每次都是笑，然后会跟我侃侃而谈，但是并不同意我去追求他。那么他呢委婉地对我说，他并不认为我是合适他的那个他。所以呢我就想问一下哈，追这样的女孩子你们觉得还有戏吗？问题在于看到他之后我真的再不想追其他女生了。 嗯，如果你要是做一些改变的话呢，你追求他还是有希望的。但是如果你不改变，那我会觉得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两个人并不合适。为什么这么说呢？很明显呢，我们这位朋友在看男人和看女人的时候，更多的是从外表、条件啊，漂不漂亮、身高。从这些方面来看的，而很明显你描述的这位女孩子呢，她很会聊天，情商高，说明她是一个追求内在的一些美好的部分的人。她是一个追求思想的、精神的，然后内在的这个部分的。反而对于你看中的那些外表啊，什么工作呀，有可能她根本就不看重。那很明显你们两个人对于什么是好的爱情是有着不同的认知的，那当然就是不合适哈。那如果说你要是能进行一些调整哈，从现在开始，当你在看一个人包括看自己的时候，也不仅仅是从外表啊、身高啊、工作呀去看一个人，而是能够去了解他，比如说你对这个女生产生一些好奇，了解她有什么样的兴趣，她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她的人生想要是对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呀，等等等等哈。然后包括你也去跟她谈一谈她喜欢的一些话题，比如说他喜欢音乐，那你就跟他聊聊音乐啊；他喜欢绘画，那你就跟他聊聊绘画。可能多一些从这些内在的部分去好奇他、了解他、跟他产生共鸣，可能这样的女孩子你才有更大的可能性能够追求到他。 对，所以还是我们在这还是鼓励你去追的。 是的， 是吧？还是鼓励你去追，但是你可能要调整一下方向， 对，换一种追求的方式哈。 对，下面还有一个问题呢，是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哈。她说，我想问一下，现在孩子已经1岁多了，但是我心里面不能释怀的就是怀孕生孩子，在这样一段时间啊，我觉得我被婆婆欺负了，当时呢老公也不站在我这边，一直是站在她妈那一面，她妈就是属于那种事儿比较多的，过去呢我们其实来往的很少，从我怀孕开始，特别是后期，家里边的很多事情我就没有办法做了，身体不是很好，保胎为主。他妈妈呢就来到我们家，当时是说来照顾我的，可是我的感觉并不是来照顾我的， 一直在我们家有各种各样的找事儿。我想吃个什么，他妈妈都会甩脸给我看，更别说照顾我了。一直到我生产进了产房坐月子，整个的过程当中，我没有觉得他妈妈对我有一点点亲情和恩情，反而是各种各样的不满挑剔。一直到见到我生了儿子，那么他妈妈是满意的，但是只是对儿子满意，并不是对我满意。在整个月子的过程中，孩子哭也要怪我，孩子稍稍的有一点点不舒服，他也要怪我。总而言之啊，在婆婆的眼里，她的儿子和她的孙子是最重要的，而我呢，就是一个不相干的人，甚至是一个让她嫌弃的人。那么在我出了月子之后，我就开始和我老公商量，找了一个理由让婆婆回去了，那么我就一个人带孩子。最重要的是，在那个过程中，我老公从来都没有站在我这边，一直都是站在他妈妈那一边。所以呢，那时候我觉得我一直在忍受，而现在慢慢的我的身体也恢复了。他妈妈提出了好几次要到家里来，要来看孩子等等，我都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回绝了。我心里边对他妈妈和对他的怨气是从那时候种下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释怀。我好像不愿意再面对这个婆婆，甚至因此我也觉得和她很有距离。这件事情就让我觉得她也不像是我的亲人，这样的心情我不知道我该怎么面对。 嗯，如果你能跟你老公吵吵架的话，可能就好面对一些哈。你后面呢，当你婆婆要求来帮你带孩子的时候，你勇敢地拒绝了她，这个要为你点个赞的。因为你心里面明明知道，如果她来，你们可能会处不好啊，可能会带来家庭的矛盾，以至于影响婚姻关系。当然现在来看已经影响了哈。但是呢，当初啊，就是在你怀孕的时候婆婆要来，可是他来了以后，你从他那里感受到的不是温情，而是敌意哈。其实在那个时候你就应该让他回去。我想也顺便来谈一谈这个婆媳关系啊，非常复杂。就是我们所有的年轻的妈妈们或者年轻的媳妇们哈，如果在你结婚以后，你发现你跟婆婆的相处挺愉快的啊，相处或者没有那么愉快，起码是平常的，那么你都可以跟她相处。可是，一旦你见到这个婆婆以后，你发现她对你有敌意，那么请你注意哈，她这个敌意是不会因为你做得好，因为你笑孝顺而消失的，她可能会一直都有敌意的。因为有一些婆婆是会嫉妒她的媳妇的，而这个嫉妒呢，也不是她自己想嫉妒啊，这有很多历史的原因哈。所以呢，我想说，如果你发现你在婆媳关系上处理不好，那你就不要处理，让她不要再来照顾你了哈，尽快让他离开。然后的话就是关于你跟你丈夫的关系，一方面你需要理解这个男人有时候之所以在妈妈面前的时候去偏袒妈妈，其实他是很困难的。有一些儿子呢特别害怕被人指责为他不孝顺啊，然后他会很难承担那个内疚。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一边跟你的丈夫去表达你的伤心和委屈，其实一边也要理解他，当他面对自己的妈妈的时候，他的困难，他的内疚和无助，尤其他很害怕。 对， 那这个时候作为妻子呢，你不能一味的要求他来站到你这边来保护你，跟他妈妈对抗。其实你是可以帮助他。 对， 哎，你要帮帮他，你跟他说，一边你要理解他，一边跟他说，哎，你可以这样跟你妈说。哎，你要不要觉得下次的时候你可以那样子做？这个男人就会立刻觉得背后有一个人给他力量，支持他，理解他，这会让他慢慢变得勇敢一点。其实哪一个男人不想保护自己的老婆？他是想的，但他面对自己的妈妈的时候，他会不由自主的又变成了一个5岁的6岁的小男孩，他没办法。所以我想我们是需要理解他的。 好，谢谢肖老师，谢谢肖老师今天回答这么多我们听友和网友情感问题的咨询。那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各位听友和网友，如果您也有一些关于情感的问题需要和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来讨论，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给我们，也可以在新浪微博给我留言，找到主持人孙岩给我留言。今晚的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许我不该太着意安排，该向你发觉我的存在。如果谈恋爱是在花